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灵异作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灵 拿多灵异手 机拿多灵异手机系列之 空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一集后期肥冲角色演绎支持细奴女、细蚊、飞飞、阿芬、鸭仔、阿刚、红米。 主人公一行人， 我记得是从09年开始录《盗墓笔记》的。 今日我好似平时咁，一边听 showfm.net 嘅故仔，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则新闻马上将我深深咁吸引。 以下系一则人民网嘅报道。日前，有关人士喺神龙架新华乡南部猫儿官村一山洞入面发现了100多年前留下的层层叠叠的尸骨，该洞被当地人称之为人洞，位于包家山的一处绝壁之上。由新华乡组织的探险队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经过艰难跋涉找到了该洞，进入洞中一看，遍地尸骨，令人触目惊心。据考察，这些尸骨已经存在100多年，从现存的骨落原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共约300多副。洞中的水潭边上还有不少儿童的骸骨。仔细查看洞内四周，发现有人曾经在此生活过的痕迹。杯盘碗盏的碎片和烧过的木头竹片，似乎在度讲述着当时人声鼎沸的景象。数百人为何同居一洞？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命丧黄泉？答案有待进一步考证。 人洞啊，冇错，就是人洞。我拿多是一个习惯每日都上网关注新闻的记者，今日遇上就发现了这一篇有关人洞的新闻报道。冇想到这一世会再听到这两个字，而且仅仅是在那件事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一段我发梦都想忘记的回忆一瞬间又回来了。我很确信这支探险队和写出这篇报道的记者绝对不会知道人洞这两个字背后的事物是几咁令人震惊和恐慌，其诡异凶厉的程度远远胜过洞入面的那些骷髅骨。而知道真相的人，这个世界上就只有10多个人，确切地来讲是14个人。我跟自己讲，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支探险队都已经去过那里了，还有一个记者死出来，足以证明他们是平安无事，那个噩梦不会再重演的。真的？真的不会再发生？我突然间又觉得不太肯定。我决定将这个故事写入笔记，相信我写完之后就可以真真正正地从一年前的那场阴影之中解脱出来。中国内地的教育机制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学生都承受着数倍于其他国家同龄人的课业压力，而实际能力呢就远远不及人家。有鉴于此，最近这几年 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同时为学生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呼声一年就比一年高，其覆盖面之广，从学龄前一直到大学。2001年的夏天正逢推行素质教育的一个高峰，作为媒体关注和推动义不容辞，但在好像神星报这种以上班族为主要阅读人群的报纸，总不能够用大量的篇幅去做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素质教育吧。所以除了对整个教改的情况的报道之外，具体就只能够关注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了。我由于是自由线的记者，所以也安排要关注多些这方面的新闻线索，发现有价值的就要做得好好看看。黑港来又巧， F 大的生物系打出素质教育、吃苦教育的旗号，在暑假组织了一次神农架的野外考察，说是要通过在原始森林的远距离跋涉，锻炼大学生的意志力和生存能力。之所以说巧，是因为大队的老师名叫梁应物，是我的老死兼老同学。于是好自然，我向单位申请了20日的出差，准备同这支大学生考察队一起去神农架。咁当然啦，我系唔使出钱嘅，出差费用报社报销，我只要翻嚟之后交上一篇4000字嘅长篇通讯就算交差噶啦。所以话做记者就系有呢啲着数，经常可以免费旅游嘅。讲翻梁应物，梁应物系 F 大嘅讲师，除咗人生得靓仔啲、上课生鬼啲之外，同一个普通的大学年轻老师是没什么分别的，但我知道那些只是假象。如果不是在一次奇遇撞见他以另一种身份活动，我到现在都不会知道原来中国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庞大而神秘的 X 机构。当然也不会知道梁应物是 X 机构的研究员。事实上梁应物有哈佛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学位，就这个学历而言，梁应物的年轻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学术能力，只不过由于他太过出色，通常有这样的背景的人回到国内的大学任职，在一流顶尖的大学，就算不是任职，一个学院院长、副院长也必定是教授头衔。然而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是不允许他在日常生活之中太过招摇，所以在他的学历上稍微做了些手脚。对 F 大而言，这位年轻讲师不过是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罢了。我们又来讲一下 X 机构。 X 机构存在于普通人感知之外，就连我们记者相信知道这个机构存在的也都没几个，虽然它也是一个半军事化的部门，并且级别相当之高，但是和国安局相比的话，性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以我目前的了解，这个机构虽然神通广大、触觉庞大而敏锐，但基本上它还算是一个研究的机构。在这个世界上，时不时会发生一些一般人无法接受的，甚至完全脱离现有科学准则的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没什么后遗症，而有些就影响深远。在中国，这样的特异事件就由 X 机构全权负责了。相信其他每个大国都有类似的机构。我这个人不知是好彩定是不好彩，总是接二连三地经历到怪异甚至是诡异的事件，或者应该归咎于我过分旺盛的好奇心。在访问之中偶然碰到一次超常的经历之后，就会非常注意各种非同寻常的消息和状况了。有些平常人觉得毫不出奇的地方，我也都经常产生真相就是上面写的这样，或者真相就得咁样之类嘅疑问，所以绝大多数嘅奇怪经历可以话系我攞苦嚟身。呢种经历多啦， 同 X 机构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不过这个故事同 X 机构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讲到这样的程度就只打住了。神农架这个地区，因为野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传说，始终笼罩住神秘的气氛。要到这样的地方去，我这个好奇心极重的人当然人免不了有些兴奋。买好了强力电筒、驱虫药品、压缩饼干等想得到的东西，带着个睡袋出发。那日的晚上，我到了火车站和两英物还有他的考察队12名队员会合。计划是从上海搭火车到武汉，到了武汉之后再转大巴，经过巴东进入神农架。看见那些比我更兴奋的大学生，我不由得打了个突，原以为我的行李已经够多的了，估不到比我带嘢更多的人大有人在。一个女仔甚至带了两个大的旅行袋、两个小旅行袋，外加一个随身的挎包，由父母帮手孭上车。看来到时候团入面的男仔就要做观音兵了。大家要一起相处近20日的时间，我还要采访写稿。入了神农架原始森林，大家免不了要相互扶持，所以不理我对这些大学生似什么观感，还是要跟大家尽快混熟。我这几年吃记者这碗饭不是白吃的，加上这些大学生对记者这个特殊的行业也都很好奇，所以到了第二日的清晨，上了武汉的大巴那阵，我又已经基本熟悉这12名大学生，开始倾起闲偈上来了。嗱，我哋讲下呢12个学生啊，12名学生，5女7男，其中一男一女系最最引人注目嘅。男嘅叫何云开，手瓜只老鼠仔啊，几乎粗过大髀。至于胸肌啦噃，我用眼睄咗一下，5个女仔都好似冇佢个胸咁凶狠嘅噃。听讲佢系练健美嘅，一身皮肤晒到发晒拎。不过在我的审美观之中，健美练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有点可怕。不过看何云开的神情，应该是很为自己这些新肌肉骄傲的吧。女的叫刘文永，引人注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是个靓女。大胆的卢池中，一看就只是那些十分外向的女仔，注定去到边地中心人物的。不过我留意到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往梁英文那里靠拢的，在他的面前笑得是最灿烂。梁英文称得上是青年俊杰，海归的资历再加上另一重身份熏陶下自然产生的神秘气质，搭上原本在大学时代就标称的英俊面孔，没有女仔陷恋他才奇怪。老实讲啊，就算佢搞出一大堆师生恋，我都觉得好正常。但事实上佢呢个人一啲趣味都冇啊，古板到出晒汁嘅。真係就算做咗佢女朋友啊，亦唔见得系件好事。而另一对男女亦几受人注意嘅。都唔系话呢两个学生有咩特异之处啊，只不过佢哋去到边都好似唐痴头咁。那个名叫费城的女仔，更加是一有机会就成个人黐到那个男仔卡小欧的身上。坐巴士的时候，直情是成个人瞓到卡小欧的怀入面。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不用我多讲啦。看他们两个这样的架势，似是去上海公园郊游多过似去野外探险。而袁秋宏这个有点 baby face 的女仔，一睇就係大户人家入面出嚟。我呢度讲嘅大户梗係唔係股票行入面嘅大户啦，而係家境好好教养嘅意思。通常咁样嘅家庭 或者讲系家族，唔可能系喺呢一代暴富起嚟，或者袁秋宏并唔太愿意人哋注意到佢呢一点。但系佢喺火车度喺床铺度瞓，都要铺层塑料幕，坐姿同埋饮茶时攞杯嘅姿势，同埋一上大巴就轻轻皱眉，就足以俾我判断出佢嘅基本架势。可能呢个女仔意识到自己嘅娇气，所以特登通过呢次野营嚟锻炼一下自己。同袁秋宏相反，另一个梳到个头立立令嘅男仔朱自力，虽然一路上都高谈阔论，好似自己博学多才、知识丰富咁，但我一睇就知道系个吹水佬啦。另外三个男生赵刚、黄方元、林则博同埋女仔蒋伟，一时间睇唔出有咩出众之处，唔多觉眼噃。令我略为意外嘅系，队伍之中有一个叫卢云嘅女仔，同埋一个叫郭永华嘅男仔，睇起身又有啲内向。照我睇嚟，参加呢种活动虽然可能有住种种目的，但应该都系比较外向活泼先啱噶。而呢两个人一路上几乎唔多讲话，亦唔去埋其他人嘅堆。郭永华偶尔讲起话嚟，咿咿哦哦，似乎仲有啲流口添。不过其他人见怪不怪，睇嚟佢哋向来都系如此。同行人之中，就得卢云系湖北人。呢个生得清清爽爽嘅内向小姑娘，可能系翻到家乡嘅原因啦。慢慢亦话多咗起身，比起喺火车度密实姑娘嗰个样更加自然。佢讲咗好多奇奇怪怪嘅湖北民族文风，听落又几得意噃。终于，我哋到达咗三旅团村，呢度系今次野外探险嘅起始地。我哋会喺呢度休整一晚，听日清晨从呢度出发，用15日嘅时间穿越300公里嘅原始森林，到达另一条村。途中我哋会经过5个小型嘅聚居地，可以补充食物同埋饮用水。另外啊，咁长时间嘅野外探险，破天荒咁冇请当地导游，亦即系话一行14人系咪可以从原始森林走出嚟呢？全靠自己，虽然每个人都带咗手机同埋其他一切应用嘅器具。梁应物甚至喺当地借到咗一支相同嘅猎枪，但系喺呢个现代社会之中罕有嘅鸟兽称霸之处，确实讲唔上系万无一失嘅。不过我同梁应物并冇担心，手头上有一张官方印制嘅详细地图，另外去年已经有一支大学生探险队行过相同嘅路线，而且路上详细划低咗地图。今次梁应物攞住嘅两份地图嘅复印件，所以唔惊荡失路。至于飞禽猛兽啦噃，一般嚟讲咧，所有嘅肉食动物，除非饿到极点啊，通常唔会主动攻击人，更何况系咁大支队伍添啊！就算真系有万一啊，梁应物手上支猎枪都唔系食斋噶。另外，虽然梁应物冇讲，我亦冇问，但系我唔相信从 X 机构出嚟嘅梁应物会冇一两件高科技嘅法宝傍身，即就算冇啊，都会带啲比手机更可靠安全嘅通讯工具啩。所以唔请导游，只系为咗加重呢次探险嘅口味。学校方面，早前已经同三旅团村联系过关于食宿嘅问题。村长长老同30-40个村民招呼我哋食咗一餐丰盛嘅本土大餐。虽然喺神农架边经常都可以打到野米，但系大多数时候村民都会攞去外边嘅市集度去卖钱，反而唔舍得自己食。我知道学校一定会俾村一笔钱，估计唔会太多，但相信对呢条村嚟讲算系唔少嘅收入啦。席间啲村民热情咁向我哋讲咗好多嘢，但10之8-9都系听唔明嘅。嗰啲带住严重口音嘅广东话，又喺咁嘈杂嘅环境之下，对我哋嚟讲同当地方言冇乜分别嘅。而 又唔好意思下下要人哋重复讲喎，只好笑笑口，点点头咁咋咋低啦。不过喺学生队伍当中，陆云好似听得明一啲喎，勉强做住两边嘅翻译。有人就问啦，喺呢条路线度边度好玩啊？边度有风景靓啊？睇嚟除咗吃苦探险之外啊，大家嚟神农界一趟，亦想好好领略一下大自然嘅风光。於是乎，几个经常喺山上走动嘅猎户就开始介绍起呢一路嘅地形啦。边个地方有溪河，边个位置有瀑布，仲讲咗几个同景观有关嘅传说添，都系啲男女相恋、动人爱情故事之类嘅。突然，旁边出现咗一个清脆嘅童音： 仲有人动啊！ 我望过去，系一个六七岁嘅细路仔。擘住个口，面上嘅表情好古怪。通常细路仔讲出嘅地方，必然系佢成日去玩嘅逗口。但系佢依家个表情，惊惊青青咁，好似啱啱讲错咗一件大事咁。袁秋宏笑住咁问佢： 人洞系咩地方嚟噶？一个洞，好好玩噶。 旁边一个壮年嘅男子就喝住佢： 阿兵。你救命！ 他一下子站起身，大步走到阿宝的旁边，一手就将他撑起，另一只塞满老茧的粗手就打到阿宝的啰柚度。旁边的几个细路面都青晒，个个都不敢出声。本来大人教训细路仔是人家的家务事，我亦不想多理了。而且阿宝讲错话，犯了错事，是咁依拍几下啰柚，意思意思就差不多了。但出奇的是，阿宝他老豆打阿宝那阵，表情居然好肉紧，巴掌打落去下下都啪啪声嘅。阿宝好似打懵咗咁，扁住个嘴又唔打唔喊，眼睇住打咗十几下都未想停落嚟。我皱起个眉头，人洞究竟系咩地方呢？照咁睇嚟，好似系一个唔俾讲嘅禁忌喎。几个女仔睇唔落去，个个都帮口劝： 唔好打啦，唔好打啦， 系咯，唔好打啦，唔好打啦， 真系想弹条炆猪肉咩？ 算啦，佢又冇做错啲乜嘢。 贱根，够啦！ 村长开口叫到啦，阿宝佢老豆听到，又狠狠打咗三巴，先肯放阿宝落嚟。阿宝双脚一落地，傻咗咁呕住。然后咁先哇一声大喊咗出嚟。阿宝老豆大声喝住： 响，就系识得响，下次做两样嘢就打断你的脚。 跟住旁边一个睇上去应该系阿宝阿妈嘅女人走咗出嚟，拉住阿宝就行开咗啦。我向梁英伯打咗个眼色，呢个人洞似乎唔简单，村民咁忌讳，都系暂唔知唔问好啦。但系啲大学生就冇咁多考虑，个个都觉得呢件事好 QK， 勾起晒啲好奇心。何云开又忍唔住口问： 喂阿伯，呢个人洞喺边处噶？ 村长一面为难，谂咗谂先话： 细路仔两讲，其实呢个地方根本就冇咩好耍嘅。 今次又轮到刘文永问啦， 阿宝咁样讲，证明佢成日都去玩啦，点会冇嘢好玩呢？ 后生女讲起华丽都唔禁忌下，不过话说翻转头啊，我好似都系后生仔喎，但同呢啲大学生放埋一齐，心理上嘅差距咁啊，真系几大嘅。呢个可能系同我之前一啲奇怪嘅经历有关啦。几次从死门关走翻出嚟，再年轻都系老成好多啦。添金就话啦：， 嘿，佢会成日去耍，想死定啦！ 村长苦笑话啦：， 冇单止系阿伯佬，冇人去嗰度耍嘅。我都冇知道头先佢点解会咁讲，真系奇怪啦！ 村长咁一讲啊，学生嘅好奇心就更加重啦，更加去追住问啦。睇嚟唔满足佢哋嘅好奇心，今晚佢哋係瞓唔着觉嘅。 梁英文也只好问村长了解下呢个地方啦。梁英文一问啊，啲学生即刻投嚟感谢嘅目光。我心里就暗笑，佢果然系懂得为师之道啊！一下子就收买咗唔少人心。想嚟系 XK 教宗嘅人际关系亦唔简单啊！使两下手段出嚟，你啲靓仔仲系俾佢治得贴贴服服啊！睇见梁英物开口，村长亦唔好意思再隐瞒落去啦。原嚟按照佢哋原定嘅路线行进，大约行半日嘅路，喺一个名叫包家山嘅小山嘅半山腰，就有一座人洞。村长话啦： 呢个洞呢，几乎系可以话喺绝壁嘅陡坡上嘅。一个细路仔系冇可能跑到咁远嘅路，去到呢个就算系大人冇工具，亦都好难入去嘅人洞度耍。所以头先阿宝肯定喺度乱噏嘢啦，年纪轻轻就讲大话，一定要打屎忽啊！ 阿宝真系单单因为讲大话而挨打，头先嗰镬唔系嘢少噶噃。睇得出阿宝老豆头先系出行力嘅，而唔单止系添金，连村长同几位老人表情都唔太自然。当然啦，我亦有疑问，但系并冇问出嚟。学生几乎即刻有人提议啦，听日顺便去呢个人洞去边睇下。此话一出啊，一方面系即刻受到其他学生嘅响应，另一方面村长嘅面色都变晒。 冒血得噶，嗰种地方冒血得噶。 果然，我心入边暗自 yes。村长又叹咗口气，开始解释原因话啦：， 哎呀，我哋边个都冇去过嗰个洞，老一辈传落嚟，嗰个洞系空地嚟噶，边个入咗去都有灾祸降临，所以边个都唔敢去噶。 只不过这个原因对于充满着好奇心的大学生来讲根本就不是理由。接受了十几年的科学教育，怎会被无稽的理由吓到呢？不过村长和几位老人看上去都很坚持，大多数学生都很识相地不再谈这件事了。只有何云开还一味说听日一定要去看看。梁英文见村长一面担忧咁嘅神情，只好我叫何云开收声。食饱大餐之后，村长就带梁英文去住嘅地方，其实就喺村民屋企。安排好住宿，嗰啲大学生就团团咁将梁英文围住。所谓何事咯？我同梁英文都心里有数，所有嘅学生都系讲紧同一句话。我哋要去人洞，梁英物早就估到会系咁噶啦。见到啲学生意见咁坚决啊，亦唔反对，我都冇异议。先唔讲呢种传说，好大程度上系唔可信嘅。就算真系有咩古怪啊，唔系我自夸啦，我同梁英物都唔系碎料嚟噶嘛。咩大风大浪未见过啊？唔通仲系老猫烧须咩？好啦，一行十四人高高兴兴咁向神农山出发，但系边个都冇谂到，就系呢一份过于旺盛嘅好奇心，引导我哋堕入绝境啊！下一集《人洞点样诡异法》，空心人第二集约定你。 命运阻挡。 情中共襲星亮心愿泪梦，谁看破这半世匆匆，如长送望可言与共，谁又笑我一生平庸。Oh